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佳池，我们将一起为大家朗诵一个关于一口袋稳的故事。迪比上学了，上学第一天，迪比就学会了很多事，比如和同学们排好队走进教室，把大衣挂在衣钩上。当老师点名的时候，他要回答 到。 可是第二天一早，妈妈催他上学的时候，他却不想起床。 不嘛，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妈妈特别耐心地劝他，今天咱们还是要去上学的，你现在已经是个小学生了。妈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她把双手捧起来，往里面吹了10几个吻，然后轻轻地把它们放进迪比的大衣口袋里。宝贝儿，当你害怕的时候，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吻，然后想象着妈妈就在你身边。迪比去上学了，上课铃响了，要选小伙伴做游戏了。迪比觉得有些害羞，他伸出一个手指头，轻轻地放进口袋里，然后把手指拿出来压在脸上。哇，好温暖呀，就像妈妈的吻。迪比笑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请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请您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时段都有哪些气象状况是需要了解的。 嗯，好的。早晨呢咱们说的国内天气，今天呢咱们说说北半球。首先咱们从欧洲说起，未来三天呢这个欧洲啊，就是包括西欧、中欧、南欧大部分地方气温将持续回升，它这个回升的幅度啊达到4到8度， 西欧多地呢将从10度左右回升到15度，中欧呢将从5度左右回升到10度左右。巴干半岛呢回升是最显著的，目前呢最高气温普遍徘徊在冰点以下，未来3天呢也可能就是回升到接近10度。这是一个升温情况。那么降水方面呢，明后2天这个将有水汽抬升，西欧多地啊将有这个雨雾天气，尤其是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以及意大利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这个小雨或者是阵雨天气。法国呢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那么在德国、捷克部分地区呢明天可能还会有雨夹雪或者小雪。不过呢随着气温的回升，很快就会由雪转为降雨。降水呢虽然不强，不过呢这可能啊会使能见度比较低，大雾天气呢也会多发，这一点呢希望这个去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那么在北美方面啊，它是这样，明后2天美国西部中部啊将这个迎来降温，降温过后最高气温0度线呢将南压到科罗拉多州一带，而美国东部呢则是以升温为主。以2个城市为例，比如说芝加哥最高气温将从以前的不足冰点回升到明天接近10度，纽约呢今天是6度，后天呢将回升到16度，回升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降水方面呢，这个美国的降水是比较多，明天啊美国的5大洲以南大片区域将有广泛的降水，尤其是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普遍有大雨，内布拉斯加州呢有暴雨，后天呢降水逐渐的东移，五大湖以及美国东北部多地有雨雪天气，像这个纽约啊这些地方会有中雨，东北部呢会有雨夹雪或者中雪。这是这个北美洲。那么作为亚洲呢，未来2天啊这个冷空气整体还是偏北的，哈萨克斯坦等地啊气温仍然保持在寒冷这个状态，-10度这样的最低气温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呢像那首都阿斯塔纳未来3天最高气温仅有-12度左右，最低气温可以达到是-18度左右，所以天气是特别冷。那么预计呢后天这股冷空气将抵达蒙古国，届时呢蒙古国的降温也是非常大的，单日降温普遍在8到12度，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是去这个哈萨克斯坦呐或者蒙古国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气温的变化，一定多加点衣服。其他地方呢应该说大部分地方是天气可以的，尤其是欧洲，欧洲呢虽然有些降雨，但是话呢普遍不是很大，对大家的旅行没有更大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让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在周末呢，我们一般会想点怎么出去玩。这个上周呢，在达人订阅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启了今年冬天的这个雪季的开板。有没有行话说哈，滑雪的专业人士说要开板，已经开过了。所以到底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在这个冬天继续怎么样深入的去体验冰雪的乐趣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一聊起滑雪，这一位是必不可少的，来自魔法滑雪学校的校长张岩，欢迎张岩。 大家好，一到冬天我就又回来了。 对，其实从这两年开始，滑雪已经成为了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去享受的一种运动了。 对，是的，就是说大家因为对滑雪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了，而且在我们往常认为的非雪季，其实也有很多像室内的模拟机，或者是在旱雪，包括去反季节南半球新西兰的这种滑雪，就是大家可以一年四季想去滑雪都可以去参与。 你能不能自己稍微统计一下，据不完全统计，一年365天，或者说今年吧，2018年，你是在雪地上走的路多，还是在普通的陆地上走的路多？ 我确实今年去的雪场数量应该是我这些年去的最多的。我曾经今年有一段时间大概一天要去6-7个雪场，但是因为是工作，所以实际上并不像以前那样可能可以很爽的去滑。 对， 但是确实去了很多很多的雪场，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人出国滑雪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对目的地呀各方面的需求也不一样了，所以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对可能各种不同的雪场能有不同的了解，选择适合自己的。 那我们上周呢，其实是对北京周边，大家比较近的，像崇礼啊，包括北京郊区的这些雪场，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大概什么样的雪场更适合你，有什么样需求的滑雪爱好者或者是初级的选手去使用。那今天呢，既然张岩说了，2018年去了那么多全世界各地的雪场，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跑6-7个雪场， 对， 当然是为了给国家队训练是吧？ 对， 挑选更合适的。 对， 场地。 对， 那所以你从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一定能够从雪场的雪质啊、设施啊，包括雪道的设置啊等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比我们更加深入的一些内容。 是， 所以今天给我们大概盘点一下吧，全世界范围的一年四季当中的那些雪场，它各有什么样的好处，或者说各有什么样的亮点和优势？ 好，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大家入门滑雪，肯定第一次大多数是在北京周边， 对， 然后稍微再进阶一点，我们会想去崇礼，因为雪道更长了，还有一些高速的缆车等等这些，然后在崇礼大概可能你滑过一个雪季以后，大家的水平随着提高可能更不满足了，想去滑第一就是更多的天然雪，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中国属于大陆的东半球，实际上天然降雪的机会并不多。包括在北京，可能我们上个冬天和上上冬天，一个冬天可能下了一两场雪，所以天然雪其实是就是对大家来说是个奢侈品。但是呢，实际上，至于再进阶想去接受这个更好的雪的时候，那首选可能是离我们最近的日本，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海岛的国家，本身在大洋中暖湿空气气流比较多，几乎就可以达到不说天天下雪吧，但是每周2-3场雪是雪场里边完全可以保证的。而且呢，距离比较近，只有1个小时的时差，饮食包括一些语言文字跟我们还是基本上很接近的。像中国人基本上到日本的大街上看路标，至少一半的中国字， 对，都能认识， 大概能猜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虽然可能讲不一定讲得明白，但是沟通起来肯定相对容易一些。 是， 包括我们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出国滑雪，最困扰的这个比如饮食问题，那在日本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我个人说觉得。饮食可能能体验到更好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因为日本的海鲜，生鱼片包括烤肉等等和牛，这些其实在滑雪之余大家 完全可以找到更应该是为这趟旅行可以增光添彩的这样的一个 亮点。对，真的是一个旅行，而不是说一个单纯的滑雪。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雪好，而且温度合适。我今天 刚才咱们节目之前还查了一下今天北海道的温度， 对， 是吧？ 今天是-1， 零下一。 但是像我从昨天从崇礼回来，崇礼现在是-10左右，就大概会差个10度。 对，我今天见张岩，我还说哟，你怎么穿那么薄啊？ 对， 这是衣服里面是有什么黑科技嘛？就一般那个运动员哈，专业运动员都会穿一些就是看似很薄，但是其实保暖效果很好的。 对，我们有电加热的，但是不、没必要现在。 张岩说不是啊，我就是从崇礼回来，觉得北京很暖和。 对，我就把外套扔在车里了 啊。 像今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今年的一月下旬，就相当于上个雪季了。我们的那个冬令营，在崇礼的雪场的冬令营，我记得那天上午的10点钟。然后同事跟我报说现在-32度，然后6级风，实际上6级风会让你体感温度到-40多度。 对呀、 所以我们因为都是小孩子在学滑雪嘛、其实冻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是 我们就只能说滑一趟就赶紧回来暖一暖，暖一暖，喝点水、尽量不过多的在雪道上了，因为毕竟还是安全第一。 是， 但是同期的我们在日本的冬令营，然后同样是家长在群里发说啊，今天我们这儿-4度，天上飘着小雪、然后一会儿我们收拾完装备就去那个泡温泉，那个吃和牛喝清酒了， 超级羡慕，是不是？ 对对，昨天晚这个照片发在我们这个大的一个家长群里边，然后好多家长就转粉说明年我们就去日本了。就是确实就是说从一个升级的角度来说的话，从国内的雪场如果再升一个级别的话，去日本是很方便的。 嗯， 而且现在交通包括签证其实对都没有问题，就是3年5年都往返。 是， 然后价格，机票的价格也并不贵，包括吃住酒店等等这些，实际上完全是一个在国内能消费的价格，去日本也能差不多同档价位的一个消费。 嗯哼， 然后滑雪的体验呢，实事求是的说，就是日本的雪场的山的落差并没有比中国的雪场大太多，稍微会大一点。比如说我们平均的雪场落差在400米到500米，日本的雪场大概在600到800这个阶段，稍微会多一些，但并没有大太多。 所以适应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 对，难度并没有增加太多。缆车硬件设备呢，实际上它现在没有我们这些年新建的崇礼这些雪场的硬件设备好。它大概都是在20年前，就是长野办冬奥会那个阶段，就跟我们北京办冬奥会这阶段一样，可能快速的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建了很多大雪场。但是硬件设备其实这些年，因为日本人的，对设备的维护很细心，所以他们虽然很旧了，但是维护得很好。没有我们的硬件设备好，但是最好的就是雪，就是完全的天然雪。这种体感其实对于特别对于初学者，你不会感觉说很硬的雪道，然后有冰，然后摔倒了很疼。在粉雪上面去滑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让你感觉很安全，我摔倒了就像摔在一个面粉堆里一样， 对对 对，然后并不疼，而且甚至有时候故意的想往雪上摔一下，歇一会儿拍张照，然后飘着雪花很浪漫，就像我们以前看那种日剧里边的那种很浪漫的那种感觉。然后每天滑下来雪之后，有一些温泉能帮助你放松，然后吃一些当地特色的饮食，其实是一个相对更舒适的一个度假的感觉。 所以日本这边总结一下，就是同期正好跟咱们雪季也是持平的， 对， 时 间差不多，时 间对， 比我们会稍微晚一个月左右，因为它不人工造雪，它是靠天然雪降雪的， 所以就要等北海道那边 对 雪 下下来。就像我们是基本上10月初崇礼的雪场开业，然后日本呢大概都在12月初才会开业，但而且这是不确定的时间，是看每年天雪下的早晚的问题。 因为我朋友上周刚好去一趟北海道，但是他不是以滑雪作为目的的，他是去泡温泉的。 对， 但他在那边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北海道的积雪。 对， 就其实已经挺厚的，有的地方已经积到快要小就是膝盖那个部分了。对对对， 雪场大概要等积雪到1米左右， 是， 然后再压完之后才能正式开放。像我现在知道了解到的北海道的雪场，大概在12月1号有陆续开业的，然后大概到10号左右。会陆陆续续的各大雪场都会开。讲到北海道，其实我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日本其实是分几个大的滑雪区域。 对，我正想问说去那儿的话怎么选择。 对，其实北海道是一个我们大家知道比较大的一个滑雪区域，在日本的最北部。 对， 它肯定是开业最早的。 是， 但是呢它相对来说更适合于滑雪和观光的游客。因为北海道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没有太多大城市，札幌的算唯一的一个城市。那大家如果说想这一个全程，我又想滑雪，又想旅游观光，还想购物等等这些更多的体验呢，可能北海道能提供滑雪完全没问题的选择。而且像二世谷啊、富良野啊、喜乐乐啊这些雪场都是日本很有名的，雪况很好的，外国人去也很多。餐饮配套服务包括这个英文服务甚至中文的服务现在都有。但是呢唯一缺陷一点的就是 比如说文化古迹呀、啊，包括这个购物等等这些的选择相对少一点。 嗯， 如我们有一些这个学友想去日本滑雪的时候，可能自己可能是为滑雪为目的， 嗯， 但是可能全家出行，他会想让比如说老婆孩子等等这些全家人都想去， 他们也找乐趣点。 对 对 对。这样的呢，我们就建议去东京附近，就是像长野啊这个区域，新泻、长野或名古屋附近的这些雪场，因为它周边就有可以去东京啊，包括京都啊、大阪啊、名古屋啊这些大城市， 嗯， 有很多的这个滑雪以外的旅游观光的这种目的地 选择， 而且确实是通过新干线连接起来之后，其实很方便， 嗯， 你从东京一个小时的新干线就可以到长野， 嗯， 包括途中你可能路过像清景泽那种地方，就是下了高铁那长新干线的车站。左手边是滑雪场， 嗯， 右手边是日本最大的奥特莱斯， 哇， 中间是王子的温泉度假村， 哇， 就是大概在600米范围内，你能把你滑雪、度假、购物所有的这些选择完成，就是其实是很方便我们这种家庭度假的这种游客的，因为日本我们。中国的驾照是不能去租车自驾的、 啊、对对 对, 对，因为还有日内瓦公约那个才能去， 对对对，而且它是右舵的， 是 它是右舵靠左行驶，实际上我们的驾驶习惯也确实不太习惯， 对对对， 所以我们大多数是要靠一些交通工具，就是轨道交通， 但是还是方便的、 哦、对对 对, 对，轨道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说基本上靠新干线你能连接到大的像长野啊、 嗯、 新泻啊这些滑雪区，甚至像越后汤泽那种新干线站，或者是清景泽这种新干线站下来，周边就好几家雪场，就可以选择坐雪场不同的 shuttle bus 上山就好了。 嗯， 就是跟我们未来崇礼是一个更像的样子，就是明年到这个时间，我们北京到崇礼的高铁开通也会是这样，就是到崇礼之后，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政府的巴士，带大家去不同的雪场。 嗯嗯， 这个是日本吧？就是说，如果是纯滑雪去北海道，如果是想家庭度假等等，我更建议去长野。就是靠南边这个中部地区的这些地方的雪场。 嗯，同一时期咱们的这个邻国哈，飞行的时间就3个小时左右的， 对对对， 这是最近的一个目的地了。其实同样的，如果你想再走远一点，也有这个时期在跟我们同样差不多时间雪期可以去滑雪的地方，比如说再往 西边或者东边。 对对 对, 对，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从崇礼升级可能再往日本。 对， 实际上到日本呢，可能。就是以我自己来讲，就是滑一两个冬天、嗯、哦，这个雪确实很好，但是雪道不够长，山也不够大， 落差不够大， 对对对， 就已经无法满足你的需求了、 就是、对，没有这种需求的时候就想心更野了，然后就想去更远的地方了、 嗯、 那基本上世界上比较主流的滑雪度假区、 嗯、 一个是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的沿线、 嗯、 一个是北美的落基山沿线、 嗯、 这两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说所谓说的最大的滑雪度假区和滑雪圣地了。 嗯， 先说北美吧，因为北美还相对就只有美国加拿大两个国家还小一点，一会儿说欧洲可能就是沿线的瑞士、法国、意大利、 对对对、 奥地利等等很多的国家要去讲。 对对， 北美就是大家可能听说比较多的就是办过温哥华冬奥会的这个威斯勒，就是在温哥华的北边，大概开车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路程、 嗯、 也是世界上比较大的这个滑雪度假区。 嗯， 它落差就比我们刚才说的日本要大得多了，就是整体如果说山的最高点到底下的基地的落差基本上都在1500米以上。 嗯， 如果落差在1500米以上的话，那雪道最长的雪道就会能做到10公里以上、 哦、 就一条雪道就会做到10公里以上。 嗯， 所以你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天上去坐缆车上去一趟， 一 上午可能也就一趟滑下来，中午就找个地方吃个饭。 对， 如果说体力不是很好的话， 是 中间就会停停拍拍照啊等等这些，然后下午呢再去另外一个山头，因为它会连绵不断的有很多山。 天哪，一条雪道10公里，这真的对于我们这种菜鸟来说无法想象。 初学者如果你的比如说双板的平视和单板的连续转弯如果不是很流畅的话，在这种很长的雪道你会很累，所以 你会觉得很绝望，尤其是到中间的时候，我退也不是，前进也不是， 对对对， 我该怎么办？对 对，所以当然，它在雪道边上基本上会有那种小的餐厅、小酒吧那种设置、 嗯嗯， 然后有很多人会在阳台上点点吃的或者休息一下，这个作为一个 要滑2天， 对， 中间还要找个住宿， 没有那么夸张。 嗯、 其实正常的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北京崇礼、崇礼日本、日本去这个北美，这种循序渐进的进阶的话，你不会有特别大的 不会遇到这样的 绝望感。 嗯， 还是水平已经能够满 足够得到 了，对对 对。 然后加拿大，其实 因为稍微靠北一点，比美国会比美国的雪场呢稍微更冷一点。 对，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度假区，初中高级的雪道都有，像黑树山啊、威斯勒这些比较大的雪场，能满足基本上我们说家庭到这个旅游度假，甚至发烧友去进阶学习的全部的需求，就是不像我们可能在国内的雪场或者日本的雪场只能满足你一部分的需求，像发烧友会觉得这个雪道太短了，滑着没那么过瘾， 对， 或者你想滑那种很大的公园，然后跳台等等这些，包括野雪、树林，这些的话在国内其实我们想体验到起来很难，但是在那个地方完全都有。然后往南走呢，就是美国的落基山沿线，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中西部，比如说我们从旧金山或者洛杉矶出发的话，大概3到4个小时的车程可以到比如加州跟内华达交界的这个 Park City 啊，盐湖城那个区域，那也是办过冬奥会的，然后那个区域大概有4-5个雪场，然后再沿着这个落基山的方向继续到科拉多州，那就是美国的最大的滑雪圣地，就是基本上美国的最大的雪场，包括这些有名的这些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在科拉多州的，像阿斯本啊、威欧啊各个雪场再去滑雪。 我们现在脚步停留在北美，是跟我们国内的雪期差不多同一时间的，但是呢它的级别已经升级到了至少也得是中高级以上的滑雪者的水平了。加拿大和美国这一块，今年的雪季包括这一年四季当中，在全世界的各地你都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水平和你那个假期时间的相对应的滑雪的乐趣。 没错， 我们今天请到魔法学校的校长张岩，正在给我们盘点一下全世界各地的雪场，稍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园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啊？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园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这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环球旅行家的周末任你游，在中午的1:3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魔法学校的校长张岩。 好，嗯，我们继续。 对，咱们刚才已经从这个进阶版的，真的可以实现周末去完成的这样一个比崇礼在升级版的这样的一个滑雪的度假的区域，在日本。 嗯， 然后咱们又升级到了北美。 北美，对， 时间是差不多的，都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去完成。 对，北美也是大概11月10号到15号左右。 对， 这些大一点的雪场就陆续开始开业了。 对，刚才天气预报连线的时候，专家还说北美现在的这个积雪雨雪其实还挺频繁的。 对对对， 所以这对于雪场来说其实是好消息，对吧？ 没错，因为国外的雪场几乎是不太需要人工造雪的，只有少数的这种被蜂窝蜂可能雪漏不到的地方才会需要人工补雪。 嗯， 但完全是靠天然降雪的。 所以其实纯天然降雪然后再压一下的那个雪质，就是比人工造雪还是要好的，是吗？ 是，就是我们说一种叫道内，一种叫道外，就是道内就是刚才你说的天然下的雪，然后我们用压雪机压完之后，本身那个雪质比人工降雪的雪的颗粒更松。就是你实际上别管是滑还是摔，这个体感就会更好，而且它不易出现冰。冰呢都是在我们人工造雪的过程中可能温度还没有那么低，然后它会雪化，然后夜里再冻，然后变成了这种冰面。 所以一开始大家最初步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90几年我去滑室内雪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冰碴子， 对， 摔一下特别疼。 对，没错没错，那个体感就像初学者有这种胆怯的恐惧心理， 会有阴影。 对，然后像北美的话，刚才我们说科罗拉多州，就是说它的落基山的中部是它最大的滑雪圣地，然后 Vail 啊、Aspen 啊这些比较大的目的地，它不能叫雪场，因为它一个地方可能有4-5家雪场。 嗯， 像 Aspen 就是它有Snowmass 啊什么这些不同的雪场，不同雪场实际上挨着，你飞机落在机场之后，就是从旧金山可以转机直接飞到这个镇子，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旁边有四五家大的山头，上面有雪场。 嗯， 那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是发烧友，我会去，比如说难度比较大、坡度比较陡的雪场。然后呢，我像家庭客户，我希望去这种度假，比较舒服、吃的比较多，然后住就住在雪道边，能够 ski in ski out 的这种木屋的这种雪场。 嗯， 然后包括一些公园的爱好者，可以去这种有很设置的很好自由式的公园 park 的这种雪场。所以它实际上并不像我们会大家特别同质化，它实际上大家是错位去经营的。 嗯， 然后底下是一个小镇子。这个小镇子有各种餐饮啊、住宿啊，包括一些旅游配套的这些其他的东西。 嗯， 大家可以说买一张雪票，然后这一周里边通滑这几家雪场，你根据你的选择，今儿去这个，明儿去那个，去体验不同的，或者我更选择一个，这个完全都可以。 嗯， 这是一种更接近于我们刚才说欧洲的那种旅游度假，因为美国实际上这些雪场是仿造欧洲去继续建设的。 哦， 因为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前没有雪场，在二战以后。这个在二战在欧洲打完仗，这些老兵看到哦有滑雪场很舒服，然后回到美国之后才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建这些滑雪场，所以它更像是一个翻版的欧洲的这些小镇的感觉。 嗯嗯， 但是中国的客人可能去美国会有一点不习惯，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会看进到雪场会有一个很大的雪具大厅， 对， 可以租板，可以大家去办设办票等等等等这些。 嗯， 但是国外呢，因为大多数人自己有雪具。 嗯， 有自己的雪具， 嗯， 然后喜欢呢就是住在这个雪道边上的房子里边， 嗯， 每天把这个雪具就存在房子的这个地下的这个 locker 里边，就是锁好烘干， 嗯， 然后没有这种像一个大的雪具大厅给游客去办这些所有业务的这些地方， 嗯， 它就会穿插几个小亭子能帮大家去办一下雪票， 嗯， 或者在你酒店的前台能帮你办一下雪票，而且雪票基本上是一周的， 嗯， 你只要办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每天买。 嗯， 所以它相对的这些服务设施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嗯， 唯一我们觉得稍微有一点影响的可能是时差，就是我们刚刚 去时差会对你的体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在前两天你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时候，你往往是白天滑雪的时候特别困， 就是状态不好。 对，然后晚上你睡不着，到夜里两三点你还睡不着，就是大概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去把时差倒过来。所以去不管是欧洲还是北美去滑雪，我建议大家的行程就不要像去日本我们可以 宽松一点才行。 对，日本我们安排个周末两天，四天六天完全都可以。但如果去欧洲或者北美的话，我建议在一周以上， 嗯， 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是比较合理的。 嗯， 是因为你刚用三天把时差倒过来 就要回去了 这个太痛苦了，所以一定是要稍微时间要长一点。 哎，这是一个很贴心的提示哈。 对， 但是你刚才讲到说，就是在北美这边可能雪具方面的准备没有那么的充分，所以还是要求咱们自己带着东西过去的。或者在当地是有可以。 其实是这样。我以前是开始自己带雪具去， 嗯， 后来我发现其实因为在国外的雪具销售价格比国内便宜。 哦， 差不多你在当地买一套雪具滑六天，然后你再背回来。然后实际上大概是国内一半的一个 本就已经回来了 价格，其实你把机票钱可能都赚回来了， 同时给自己找了一个可以换一套完全刷新一遍这个你的设备的一个理由。 对，而且款都很新，就是很多我们国内见不到的款我们在国外的雪具店会能看得到，就是国外可能一家雪具店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一个综合商场那种那个量。 对对对， 所以你有很多选择，雪服的花色，然后雪具的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等等，价格又便宜，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选择的是空手去，然后在当地买，然后背回来。 太好了，对，空手去，空箱子去， 对， 然后装满了回来， 对，然后买， 太棒了。 对，而且你要赶到，比如说三月份雪季末的时候， 会打折， 比如说五折、六折左右那种折扣的话，确实很物超所值。大概像这你这一趟的话，就是没有花什么成本的感觉。 又给了一个新的提示，三月份雪季末的时候， 对， 可以去抄个底价。 对对对，没错， 把明年的雪具的那些装备都给买了。 对，国外对雪具的这个老款会很在乎，所以一旦是当年款到末期的话，价格就会很低。 哦，对对对， 所以适合我们去选一些自己心仪的雪具啊， 嗯， 等等这些东西。 嗯嗯。 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雪具托运， 嗯， 比如说因为你来回雪具托运，实际上是要不占你的行李配额， 嗯， 要不呢你要单独付费， 是 做，所以尽量是单程带回来的时候，只付一程的钱，你要往返都去。带，其实除非你用的装备特别特殊，在其他国外你买不到，否则的话， 对对对， 我其实建议完全可以到当地去买。 这个太好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中间还存在一个就是专业选手和菜鸟的这个区别哈。像你们这种这个很有经验的，然后水平都很高的，换什么雪具都可以滑。 嗯， 你知道我很尴尬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他也跟我一起滑雪，他 以前学的时候用的是一块板子， 嗯， 后来呢觉得自己学的哎还不错，就是有点长进了，想要奖励一块自己这个新的学板， 嗯， 然后那块学板太好看太喜欢了， 嗯， 当时买的时候老板就告诉他说，因为在国内买你没法去真的实地去试嘛， 嗯， 你就是凭自己喜欢嘛， 嗯， 老板说这一块呢偏野雪一点，可能会滑起来要相对灵活一些， 哦， 它可能控制起来没那么好控制，我先生说没问题，我就要这块， 嗯， 结果换上新板以后再也没有在雪场上站起来过，就站不起来了，必须要有一个人拽一把才可以起来， 他 就是那个平衡度控制不了了， 明白， 就还是因为水平太臭。 嗯，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要讲，就是说雪具的选择一定是循序渐进提高， 嗯， 不要一下子跨度太大，对 对， 一下子跨度太大，因为水平是逐渐提高的， 对， 嗯，你一下子跨度太大，确实你看掌控不了这个雪具的话，其实更加的危险。 对，嗯，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尤其是初学者， 对对对， 就是雪具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如虎添翼的一个东西， 没错， 没有它你就没有翅膀了。 对，而且如果说新手可能想的是去国外租雪具， 嗯， 租雪具的价格，实际上我建议，如果你的滑雪时间在五天以上。 嗯， 差不多你就购买一套雪具的了， 嗯， 因为在国外的租雪具并不便宜， 嗯， 大概五天到六天的出租价格就跟买一套这个级别，因为出租雪具的级别不会太高，都是入门级， 嗯， 而这个入门级的雪板的出租价格的话大概六天就买一套的钱， 对， 所以干脆就买一套， 因为他也要帮你去维护，对对对， 因为国外的出租雪具很新，它不会像我们用好几年， 哦， 它只是每年用，就像出租车一样，它就是那个租赁车一样，它每年是新的， 明白， 所以价格并不便宜， 明白， 还不如自己买， 明白。好的，这是给大家一个吃一颗定心丸哈，不需要担心这雪具来回运的问题， 对， 在那儿买就很划算。 对， 还剩没多长时间了，咱们再往欧洲说一下吧。 嗯，对对 对， 欧洲，欧洲其实简单说一下几个大的区域，阿尔卑斯山沿线，我们很多国家，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这些国家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著名的滑雪圣地。 嗯， 那当然这个最有名的就是瑞士。 嗯， 当然最贵的也是瑞士。 嗯， 就是说从我们滑雪的角度来说的话，瑞士整体的雪票跟吃住的成本是最高的，当然是， 嗯， 也是你度假享受最完美的。 嗯， 所以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嗯， 就是如果说我就想追求这种比如说我们去圣莫里斯，就是圣莫里茨，那是也是办过两届冬奥会的，唯一一个办过两届冬奥会的滑雪场。 嗯， 然后是瑞士的最著名的滑雪圣地，雪场自己有自己的机场等等这些。 嗯， 包括酒店，从普通的青年公寓一直到六星级的酒店，用马车来机场接你的， 什么都有。 对，用马车，用劳斯莱斯去送你去雪道缆车站的这种各种想要你体验到的，包括镇子里面有米其林的餐厅，包括有 Prada 什么爱马仕的那种 店，天哪，只有你想不到的。 对对，就是所有的这些你能想到的，包括免税店，就是什么都有， 我的妈呀， 购物等等一切东西都有，但是确实成本会稍微高一点。 这真的算是世界顶级的配套了吧？ 对，绝对是你能享受到最完美的一个度假的选择。 嗯， 现在国内去飞到瑞士。像日内瓦或者苏黎世的航班也还比较多， 对， 所以交通大概在10到11个小时的一个交通的时间， 嗯， 下来大概1到2个小时的车程， 嗯， 就能去到你所选择的目的地， 嗯， 跟刚才说的北美一样，大概你一个雪场要选择一周以上的一个时间，是能够把这个雪场所有的雪道能够体验遍的， 嗯， 这个体验遍，我举个例子啊， 嗯， 就是我们国内可能说一个大雪场，像崇礼的雪场比较大，大概有个20-30条雪道， 嗯， 有个4-5条缆车，这算大雪场了， 嗯嗯， 在瑞士这种大雪场呢，大概有300-400公里的雪道，然后有100多条缆车， 嗯， 圣莫里茨那一个雪场的面积相当于北京整个四环， 嗯， 就整个北京市区的面积是一个滑雪场， 嗯， 所以你不可能一天两天把这个雪场滑完， 嗯， 按我们这种发烧友的体力的话，大概也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能把这个2-3个这个连票的雪场整个滑一遍， 就更需要你有悠长假期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稍微那个价格优势好一点的就是法国和意大利，其实雪场的面积跟服务配套规模跟瑞士并不差， 对对对， 只是呢没有瑞士那么有名， 因为挨着瑞士所以知名度就被打压了一些。 对对对对，没有瑞士那么有名，但是雪场完全规模，像法国大雪场也大概跟这个瑞士雪场的规模也差不多， 是 三峡谷啊等等也是很有名的度假胜地。 对， 但是呢价格就会大概有只是相当于瑞士的70%上下吧， 嗯 嗯，可以性价比可以说是最好的， 很高，对 对，然后再小一点就是像奥地利跟德国，稍微比瑞士跟法国这些大雪场会稍微小一点， 嗯， 如果是想小众一点， 嗯， 我不想去那些游客很多的地方，那你可以去法国、意大利去这个奥地利、德国这些雪场， 嗯， 还有就是北欧，我们说芬兰、挪威也有一些雪场， 对， 更加的稍微小众一点， 嗯， 就可能规模没有那么大，旅游没那么完善，但是呢它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有一些很陡的粉雪，甚至能看到极光等等， 对对对， 有 就有些意外之喜了， 对对对，有一些滑雪之外的意外之喜可以去。 对 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只来得及说应季的了。 对对对， 这个冬季的雪场你可以去到的，从我们周边的日本开始，然后慢慢进阶到北美，然后再去到欧洲，很多的选择。 对，对 然后就风险由人，同时也要看你的时间的成本。 对对 对, 对， 当然很好的消息就是，如果你去到北美、欧洲这些滑雪相对更加的成熟一些的国度的话，就是你的雪具问题真的是可以帮你赚回机票钱的。 没错，对对对。 但是日本又真的是一个适合你， 还有很多快递的服务，你比如说你直接让他买了雪具，在网上买了雪具，让他给你快递到你的雪场的酒店， 对 你到那儿就可以用到，这些都很方便。 哦，还可以在网上下单。 对。包括在日本也是，你在机场，比如说我们带了雪具，在机场他有宅急送，直接帮你送到你的雪场酒店。 哦， 因为你自己坐新干线背着雪具很辛苦嘛。 对对对， 他会单独帮你去送雪具。 哦，日本宅急送这点还是挺方便。 然后回程也是，他帮你送到你出港的机场。 嗯嗯， 然后你自己可以轻装的去城市再逛两天。 对 对，这样都很好。 好，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